第一集。进入四月，天亮的一天比一天早。早上七点多，孟昭从市局大楼走出来，被日头晃得眯了眯眼。孟昭昨天晚上值班，今天轮休，说是值班，其实就是在值班室里睡了一觉。明潭市近一个月来治安良好，很少有刑侦支队半夜出警的情况发生。孟昭的手机震了一下，来了消息。 哥，我还有一站就到了，你出发了没啊？ 消息是孟昭的妹妹孟若书发来的。孟昭一边往停车场走，一边在屏幕上敲了三个字发过去： 晚不了。 消息发完，孟昭走到自己的车的旁边，他把车门拉开，手机丢到副驾驶座上。他没急着坐进车里，反而直起了身，抬眼看向了不远处的一处楼盘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孟昭开始觉得有一道目光在如影随形地盯着自己。刚刚发着短信走过来的那一小段路上，孟昭又察觉到了那道目光的存在。凭感觉判断，孟昭觉得那道目光应该就是从那处楼盘的方向看过来的。但是因为距离有点远，孟昭无从判别出具体的方位来。 难道是哪个犯罪分子同伙企图寻仇？ 孟昭猜测着这个可能性。他从毕业到现在的七年时间内，一直在刑侦支队工作，参与破获的大案小案数不胜数。如果真是谁找上门来寻仇，这个源头可不太好排查。 不过要真是寻仇，这人也太沉得住气了。这目光是从什么时候出现来着？记不清楚了，但少说也得有几个月了。 孟昭受过反跟踪训练，并且在这方面天赋一流，对人的目光的敏锐度极高。也正因如此，起初这目光让孟昭觉得极其烦躁，如芒刺背。他甚至去翻了这些年自己参与破获的案件记录，但是什么头绪都没有找到。而到了现在，孟昭已经对这道目光有些习以为常了。 看什么呢？ 孟昭的旁边停下了一辆车，季真的同事张朝从车里走下来，他顺着孟昭的目光朝那个楼盘看过去。 怎么着，想在那儿买房？ 这话无疑是一句调侃。作为本市地段最优、前景最佳的一处高端住宅区，玉湖湾小区的房价近几年也是一路的飙升。依照孟昭现在的工资水平，满打满算，他得不吃不喝干到退休，他才能买下一套房。孟昭收回了目光，笑了一声。 哼，把我卖了能买得起吗？ 能啊。 张朝有模有样的上下打量着孟昭说。 哎，就孟队你这身段，一套大平层算什么？看见那别墅区了没？ 张朝抬手一指。 兄弟，我给你估个价啊，拿不到一栋别墅算你亏。 滚吧。 孟昭笑着骂了一句，接着说。 季真最近闲出屁了是吧？ 那可不是。 张朝锁好了车，过来搭孟昭的肩膀。 哎，说真的，你队长转正之后工资应该能涨一波吧？这老徐都观察你半年了，还不放心啊？ 我哪能猜到他老人家心思。 孟昭矮身坐进车里，发动了车子。 呀，走了，还得去车站接我妹呢。 哟，咱妹回来了呀。 张朝抬高了声音，冲着孟昭的车屁股喊。 哎，许了人家妹。 孟昭没搭腔，车子开远了。站在原地的张朝被喷了一脸的汽车尾气。 呸。 正值上班早高峰，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处停了长长的两排车。算起来， 淮安区也就是近几年才发展成这样的。往前数五年，这个地方还算明潭市的边缘地带。自打市政府要迁往淮安的消息传开之后，这个地方就成了明潭市的一块香饽饽，房价也随之水涨船高。到去年市政府市局先后落定之后，此处的房价便一骑绝尘，高高在上的俯瞰着整个明潭市。不过新区发展总伴随着大兴土木，整个淮安区随处可见正在新建的楼盘，还有不少老旧小区已经被画上了拆字，等待着被拆迁的命运随时降临。路口处堵了十几辆车等着过红绿灯，孟昭没多少耐心，他一打方向盘，右转拐到了一条小路上，一路抄着区里拐弯的近道开往了高铁站。孟昭对明潭市的所有路线都了如指掌，这还得归功于两年前他在市交警部门的那段经历。当时孟昭在追捕犯罪分子的过程之中，因为下手太猛，险些犯了错误。徐局一气之下把孟昭借调到了隔壁交管局，协助交警维持了一个月的交通秩序。在市局所有的领导眼里，孟昭什么都好，长相标致，身手一流，脑子灵活，就是有一点不好，那就是脾气太暴。当年22岁的孟昭刚刚从公安大学毕业，一进市局就凭借着这副好皮相被不少领导一眼相中，要预定给自家女儿做女婿。可惜后来随着孟昭逐渐到了适婚年纪，一路升到了刑侦支队的副支队长，他的真面目也暴露得越发的彻底了。市局前两年精挑细选进来的三个实习生，其中一个被孟昭骂哭过几次。 孟队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真的很努力了。 另一个被骂得托关系转到了行政科室。 领导，我申请调离，您把我安排到行政吧。 还有一个被训得干脆转业了，自此告别了刑侦事业。 哎呦，终于可以干我喜欢的事了，我太幸福了，终于不用再看那个孟队的脸色了，空气里的味道都是甜蜜的。 最看好孟昭做自家女婿的徐局真是恨铁不成钢啊，好几次劝孟昭改改脾气。 小孟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脾气也得改改了，你不能总是这个脾气吧。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见没有啊？ 而孟昭呢，每次都是敷衍的应着。但是两年前，在一次追捕过程之中，他一拳打折了一个妄图袭警的强奸犯的两根肋骨，差点涉嫌暴力执法，彻底的断了徐局的心思。 这万一招个有暴力倾向的女婿回家，回头女儿受了委屈，找谁说理去？ 于是当年炙手可热的成龙快婿人选孟昭，转眼之间成了奔三的大龄未婚男青年。不仅如此，刑侦支队的队长位置空缺一年多了，按理说没有比孟昭更合适的人选了，但是徐局心里咽不下这口气啊，他借口要观察孟昭，就是不肯松口让孟昭当上这个名正言顺的支队长。车子停到了出站口，距离这班高铁到站还有几分钟。孟昭拿出手机来消磨时间，浏览着当天的新闻。他刚刚打开新闻 APP， 手机上方就弹出了一条推送消息： 骇人听闻，女主播直播间被警，惊现一具女装男尸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